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我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每一个月一次，我们也乐意借着这本书，越加了解你所赐下的圣灵，他到底是谁，他做什么事。今天特别关乎圣灵他在身体中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教会中的工作，也帮助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有很大程度今天是复习我们之前已经在其他课程或其他讲道或其他地方已经教导思想讨论过的，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他这个第九章他的翻译是圣灵与教会是没有错，可是他原文就是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是圣灵与身体 The spirit and the body。 那讲到身体，当然就是这是用圣经我们主他自己的用词，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说他透过使徒们说教会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OK， So 今天会特别注重，我们到目前为止几乎都着重于，但不是全然排除，因为背后的预设有，着重于圣灵在个人各个圣徒上的工作，譬如说这个救赎次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看，我们所领受各种福灵、属灵的恩赐、属灵的福气等等。但是那个背后的预设总是在背景之中，就是圣灵是在。必然是在集体的处境之下，在各个圣徒身上工作。那今天就特别强调，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圣灵的工作，如果将它 extract， 将它从这个身体之中或在集体的处境之中把它提出来。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因为我认为许多弟兄姐妹思想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通常就会认为我们先撇开那种很粗糙的灵恩经验，只以为圣灵工作是局限于那样子的经历以外，大部分的我觉得弟兄姐妹思想圣灵工作都是局限于他在个人在我身上的工作怎么彰显出来，但是会忽略圣灵必然是也是我们主他自己的心意，必然是在一个集体的就是在基督的教会的处境之下工作。所以 Ferguson 在1831-84大概就是讲这个，他说基督的计划就是要呼召一个群体，呼召一个群体，譬如说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Iglesia， 教会那个原文意思就是一个集合体，呼召起来集合在一起的人，一个群体建立在这磐石上。在圣经的用词里面也都凸显，你不可能理解圣灵的工作而没有这个集体的概念，羊群、身体和肢体之间的关系、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等等。 Ferguson 在这里面有引用，有要我们注意圣经自己的用词。他说圣灵既然我们之前看到圣灵是一个创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若是如此的话，那也必然创造一个新的族群或者群体，一个社群 community。 Okay， 圣灵将人洗入这个新的群体，洗礼我们好像在婴儿洗的那次有提到，就是洗礼先贤们认知，他们会用的用词是initiating sacrament， 引人入门的开启的一个圣礼。 OK， 圣灵将人洗入这个新的群体里面，我们会说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再一次，通常我们会想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层面，我与主联合没有错， 但是若是如此的话，也必然是你与主的身体和其他的肢体有所连结，所成了一个身体，就是教会。那哥林多前书12-13章都再再强调这一点。OK， 关于这个这前面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哦，对不起，那个哥林多前书，那教材里面你们应该是12章12-13节，其实就是在课本里面有直接引用的。所以这节经文保罗特别讲，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不论你是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族群 ethnic 种族背景，都是由一个圣灵受洗，因此你的身份有一个最基本的改变。你成了一个身体，之前你是无份于基督的，如今你成了他身体的肢体。有一个圣灵受洗，隐于一位圣灵也。正因为你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你和其他的肢体，就算他来自的文化、语言、种族背景和你是全然不同，之前是毫无关系的，就如你之前与上帝是毫无份的，与基督、与诸约是无份的。如今因为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等一下我们会讲解从一位圣灵受洗，在中文翻译我觉得不是最恰当的，在一个圣灵里受洗。因此你们的身份有一种最基本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在这个圣灵里的关系也有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一种新的连结产生。那这应该很具体的呈现在我们与弟兄姐妹的互动之中，我们怎么与彼此说话，我们怎么看待彼此，对彼此的预设是如何。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吗？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复习，尤其是我觉得也许也是合宜的，就是新福的教会已经第3年3年半，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必然如果我们有好的神学，有好的教导，必然会思想我们到底是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教会的性质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教导什么或不教导什么，都是基于我们怎么认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会到底是什么东西，教会之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又该如何。 OK， 那我们就先看下一段，在184页，基督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他这边讲说，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是不是知道 Ferguson 原来意思，就是有学者会讨论，或者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保罗是用这个隐喻，这个 metaphor， 就是用身体和肢体这个概念来表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So，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追溯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或者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化历史背景？ Ferguson 我觉得他这边提出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试着这样子去寻找，就像很多很多譬如说旧约的约的概念，从古代近东文化，古代近东诸约的，你从考古学可以研究诸约的例子，主权国附庸国之间立的约等等，然后再来说旧约里面的约，亚伯拉罕约什么什么约， 是基于古代近东文化或者当时所立的约所延伸出来的，或多或少，这个对约的概念也许有所帮助。或者另外一个例子，好的例子就是从，试着尝试从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来理解圣经的教导，譬如说保罗称义的概念，从当时罗马文化的赐予或 gift 那个给予礼物的概念来理解保罗所谓的恩惠、称义等等，也许有帮助。我自己读这些，我会觉得是的，有一些帮助。但是你总是会到最后，你会觉得说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就是这样子的研究到最后，你总是会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步。也就是说，有所帮助，但是，如果你只借着当时的人文文化历史背景来理解圣经的启示，你等于是本末倒置。也就是说，你的前设预设就已经有错误了。比如说，圣经的教导或圣经里面的东西是从底下从人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些文化背景、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圣经中的概念或圣经中的教导。譬如说，身体这个概念，当时的罗马文化、希腊文化是不是有类似的概念，用身体和肢体来表达集体、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最终，Ferguson 在这边讲那种的。你可以追溯到很多这种历史文化，找出很多背景，但是都是虚妄的。Why？为什么？其实我们首要的预设是，回到圣灵，依靠圣灵，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主动漠视人、启示于人的。如果你要理解身体和肢体的概念，如果你要理解约的概念，如果你要理解恩典的概念。你首要不是从周遭的历史文化，或者第二圣殿的犹太教的背景来理解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它有所帮助，但是最终的决定点，甚至是这个 decisively，就是有很多概念的决定点，是完全与当时的文化背景，甚至是犹太文化的背景是决然不同，有一种决定性的。入侵性的，我们会说启示性的不同。你必须从上帝自己的话语来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同样的，在这里也是身体的概念。你可以说，哦，当时是不是有一些罗马的文献、希腊文的文献，他们的什么什么是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保罗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最终你，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这是他从主所领受的。我们譬如说，最简单的，是谁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然后你再仔细讲，那个这是我的身体是在什么处境下说的？是对一个人说的，还是对一群人说的？那这群人当时领受这个的任务又是什么？是要建立基督教会等等。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很充分的。就是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概念，OK，他在这边的185页，应该是第二段，对这个比喻的起源最简单的，或许也是最好的解释，就是把社群看为一个身体的观念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观念。我觉得他在这样子翻译没有在说什么，原来的意思他是用了英文的一个 phrase 叫 "in the air"，这个 concept was in the air at the time，就是当时已经散溢在空气之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你不需要去 pinpoint 指出这一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也许保罗会用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圣灵借着这个，我们不会否认。圣灵会借着每本书作者他自己的 教育他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借着他写下启示。所以每一本书都各有，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特色，但是仍然是上帝的启示，是圣灵的默示。所以 你其实最简单就是这边中文翻译比较普通的一个观念，可能有点模糊，就是比较普遍散漫在空气之中，大家都熟悉的概念。而保罗是 adopt， 又为了自己要用目的，他就使用了这个隐喻。Okay. 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隐喻，如果说基督的身体是教会的话，那么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和五章二十二节之后的经文都显示他与基督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和头分开。所以他说是生命的共同体。清教徒抓住这个概念，有的时候会写出非常精彩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Goodwin， 他不是直接这样子写，可是他的一些叙述到最后就是说，圣徒怎么会有上天堂的确据呢？因为如果主耶稣是教会的头的话，他不能忍受他没有他的身体与他同在。Can't stand to be disembodied head， 好像切开身体漂浮在空中的一个头，我们的主不能忍受这样子。OK， 这小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宜兴 OK 吗？ 可以 ，OK。 OK， 接下来就讨论洗礼，因为刚刚提到说，借着主定义是借着洗礼这个 sacrament 这个圣礼，将人引入基督的身体。那是谁施洗呢？经文的例子，他列出七个例子，都是希腊文，都是同一个 phrase， 在圣灵里。那个介系词是 an。按的意思是可以翻成，有的时候是有因果的用途，有的时候是空间上处在哪里里面，有的时候甚至有是借着。所以你可以，他们的希腊文的那个用词都是一样，直接翻译就是在圣灵里。那也许有的时候是借着圣灵、okay. 所以这个介系词到底有多大用处？所以读希腊文的时候那个介系词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又过分解读介系词，有的时候尤其是尤其神学生所谓的解经就会这样。到底是借着圣灵施洗呢？也就是说圣灵是一个 agent， 一个采取行动的，借着圣灵洗，还是在圣灵里施洗、okay. 就此来说，如果是在圣灵里施洗，那么它中文的翻译是洗礼的媒介，OK， medium 是在一个这个的东西里面所受的洗，我们就东西当然这里指的是圣灵。So Ferguson 在这里指出来，其实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洗礼者，如果说你要洗礼，说洗礼者是基督的洗， 基督他自己设定和他自己施的洗，其却是在圣灵里所施的洗。 OK， 就此来说，圣灵是个介质 medium， 就这样讲，主定义是要他属于他的人在圣灵里施洗归入他的身体，与他自己联合，在圣灵里与他联合。所以、so, 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就是看中文翻译，都从一位圣灵施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刚刚讲到说那个 on 如果翻译成虫 OK， 那个比较有，在不是说绝对不行，因为那介系词它有很多解释的空间，字义的空间。但如果说是从一位圣灵施洗，那施洗的 agent 或那个施洗者就是圣灵，从他施洗。但是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在圣灵里面，就是同一个介系词。我们不归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在一位圣灵里施洗了，因此成为一体，也隐于一位圣灵。Ferguson 在这里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这里所描述的不是圣灵施洗的工作，圣灵为施洗者、创造者或 author of baptism， 也不是描述一个人信主之后的某种圣灵或灵恩经历经验。因为在这里所讲的是圣徒成为身体的肢体，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徒，在最初的一刻即有圣灵，定义上就是如此。手就是在圣灵里面，隐于这个圣灵。他说这是同一个属灵事实的两个层面。我看一下，这是嘟嘟嘟嘟嘟，在第186页吗？是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不同层面。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的时候，原文 Ferguson 也有的时候他也不是写得很清楚，到底是哪两个不同层面他在指的。所以是你又必须去看前面那一句话。同一个事实我们大概知道他指的是这个，就是归入基督身体的这个事实。那到底是什么两个层面？应该就是成为基督徒和拥有圣灵。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在要排除一些可能我们已经不会有这个概念，但是 我觉得不可否认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是基督徒，但是你不见得有圣灵。他这边讲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没有基督灵，你就不属于基督。他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这个属灵事实，在圣灵里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时候，你就是有圣灵的人。这是同一个事实，归入基督身体的两个层面，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是有圣灵的人。我们喝了活水就永远不再渴。等等，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受基督或基督在圣灵里给你施洗归入他自己身体的人。第187页，他这边提到一点，在187页这一小段的最后一个 paragraph 一段话，他说这个身体里的生活，我比较喜欢这个字出现，是生命好了。在这身体里的生命是由基督为了他百姓的成长和发展而设立的手段来治理的，特别是洗礼、圣餐和事工的命令。所以这句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其实他在讲什么？第187页应该是这一页的最上面那段落的话。 Ferguson， 你们觉得他在强调什么？ 这个是圣灵在教会里面的运作啊，包括洗礼啊、圣餐啊，或者是一些的事工，其实都是由圣灵在教会里面运作的。 嗯，这是好的理解，但是不是最精确的理解。福音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个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而为了归入这身体的肢体，就是基督自己的百姓，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主耶稣他并非没有规范或者设立一些原则或者手段，圣徒肢体要在他的身体里面如何成长和发展。所以刚秀燕姐讲说包括，可是 Ferguson 在这里用的东西，用的强调的那个语气是更，他有指定，就是借着圣道、圣礼和事工，这个事工 ministry 就是教会的事工。也就是说，如果你讲包括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习惯，尤其受到灵恩派的影响，就是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好的教导，明白圣道是这么重要，圣礼是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但是有一些其他圣灵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许我还是可以听到圣灵对我说话，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有一种感觉，或者我为什么不能去体验一下特会呢？什么什么什么？那 Ferguson 在这边讲 ，No， 如果你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的，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好像有一些其他东西是就是在空中很模糊的，然后就是凭着感觉，凭着所谓个人的领受。他有规范他自己的肢体如何成长和发展，在真道上合一，终究有基督身量等等，以弗所书四章的方式或者手段，是借着他不是没有留下这些给我们，他有指定和设立，特别是洗礼、圣餐和事工 ministry， 应该就是特别讲圣道的事工。OK， 关于这一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而是的，没错，这一切都是在圣灵里，或者因圣灵的工作而有功效。OK， 我们继续看。他先厘清，就是我们时常讲的那个圣灵的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Ferguson 在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这段，就是圣灵的洗不是一种额外的圣灵灵恩的经历，而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经历圣灵的洗的人。OK， 在圣灵洗被基督受洗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讨论洗礼的意义 ，baptism。基督教洗礼的前身，也许你们听过有人讨论，也许是当时要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会经过那个洗礼的仪式，这是被基督教洗礼的前身。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的洗礼的前身其实就是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嘛。施洗约翰的洗礼本质上与基督相同，但是他仍然是指向基督 ，right？ 因为基督还没有到来，所以在这上面他仍然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是有指向性的功能。那这个从施洗约翰为我们的主在约旦河里面施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指向基督的功能。因为基督他自己说，我有洗礼还没有受，我是何等的迫切，然后对门徒们说，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显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所要经历的那真正基督的洗礼。但是他在约旦河的洗礼有这个功能，受约翰的洗礼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洗礼， 我们之前在讲到有讲，我觉得也是很少人注意的，为什么父选择在那一刻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当然是一个认证，洗礼是一个认证，但是为什么是在这一刻我喜悦你？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我们主自己说那个洗礼有指向最终的洗礼的意义，他的洗礼要在十字架上完全，因为在十字架上那就已经预告他在约旦河的洗礼，父喜悦子就预告只会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好长留在父的爱里面，因为父差他来就是为子，要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教等等。Okay. 手洗礼，洗礼揭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OK， 圣灵的洗，或者 with 英文的翻译，在圣或者与圣灵有圣灵的洗礼，揭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对犹太对耶路撒冷那个五旬节的那些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切好像是有一些次序或者不同的层面，但是都是一个属灵事实的多方的层面，就是悔改、水的洗礼、这个外在的记号、罪得赦免，以及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这属灵事实是什么呢？与基督联合，或者进入基督，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等等，成为基督徒好了，这个属灵事实。So， 从这节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个你们要受洗，然后跟悔改、跟罪得赦免和领受圣灵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但是也认知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为要跟这个属灵的事实、悔改、罪的赦免、领受所赐的圣灵是没有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属灵事实。那么既然有了这个属灵事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问，那外在的仪式还有必要性吗？所以 Ferguson 提到说，有一些应该是贵格会的前身，当然现在贵格会，台湾的贵格会和真正的贵格会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我和小玉回到主面前的时候，就是在普里贵格会聚会了一段时间，大概六七年时间。但是贵格会的前身还有类似这样子理念的人会认为说，洗礼就不再必要，因为已经有这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已经有圣灵，甚至会有灵恩的经验等等等等。那么也许现在基督徒不会说洗礼不再必要，但是譬如说我们以前的教会很多年都没有实施圣餐，那我想我们新福教会这三年下来应该了解这是多么大的亏损。有些教会确实是我们待过这样子的教会，就是圣餐是想到的时候偶尔举行一次，所以如果说圣餐在我们理解是记号和印证某一个属灵事实，那么这外在的仪式还有必要性吗？如果你有属灵的事实，使徒们认知有属灵的事实，就是一个人领受了圣灵好了，就是这个属灵的事实不等同，那么他就不需要外在的记号。彼得嘛，他 那个哥尼流，他看到他们，很明显的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已经有属灵的事实，然后他说，哦，那我们应该给他实习，听懂我的意思？So, 我们会说圣礼、洗礼和主的晚餐是以可见的方式将基督表明出来。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怎么理解这句话。就如同圣道是以可听的方式将基督表明出来。OK? 那这个表明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功效呢？为什么水还有饼和酒可以把基督表明出来？是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特别功效？ No, 唯一的原因也是唯一真的合理，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些仪式的原因，不是仪式本身有什么功效，不是水本身一定会帮助人什么什么想到什么什么什么，而是因为这就是我们主他自己在恩典之中按照他自己的主权设立，要借着这些东西将自己表明出来，就这个原因，因为基督说的就算，其实就是最好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时常试着去解释圣经中一些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食物的规范，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些这些食物规范是非常有理由，上帝非常有智慧，是为了我们健康长寿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吃可以不吃什么 No whatever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只要凭着感谢什么东西都洁净，当时不可以吃就是主在那个时候规范给他指明的，就是这样子，就只有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会说有一个实名律的概念，就是 positive command，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质是好是坏，而是主自己定义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因为他说了就如此。 OK， 圣礼也是一样，不是因为饼和酒或者水，而是主他在恩典之中利益要借着这些管道叫我们得着那属灵的恩典或属灵的事实，其实就是最终就是基督他自己，正因为他自己明确的设立，我们就不比基督聪明，说哦，我们已经有这些东西，那外在仪式就不要，而他之所以有效力也是因为这就是我们主他定义他的儿女属于他的人领受恩典的管道。我们也注意到这你必须要在约的概念之下，因为圣礼就是约的标志和印证嘛，所以你没有约的概念，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有一点，你真的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多余，没有一个 comprehensive 完整的约的概念。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之中所有的约都有外在的记号， right？所谓的其实哦，你要知道什么是圣礼吗？有的时候我们圣礼很玄，或 sacrament就是一个约的外在记号，哦耶耶，外在记号有印证。譬如说，挪亚跟挪亚立的那个约，不再以大水毁灭世界的那个约，是以彩虹为这个外在记号，等等。那我们的行为之约或工作之约，就是那两棵树，外在记号。恩典之约在旧约的时候，是以割礼为外在记号。割礼和你要说逾越节的餐，那在新约时代基督来了以后，就是我们主他自己明确设立的洗礼还有圣餐，主的晚餐。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洗礼的见证功用，其实就从当初我们主受施洗约翰的洗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很习惯那个，我们都很习惯，就是圣礼是约的外在记号，一个标记和印证 ，seal。那这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还是你可以想出是哪一节经文有圣经的根据吗？这个记号和印证的概念是哪一节经文？ 你上面写罗马书四章 四章十一节，对， 四章十一节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理解就是在逾越的概念之下，同一个逾越，但是在旧约和新约，洗礼已经取代了割礼。他说割礼的记号 right， 亚伯拉罕受过割礼的记号，这个记号是印证有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因信称义的事实。然后 Ferguson 接着就是用耶稣他自己的洗礼，见证十字架的洗礼，这个见证的功用，就是当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我想我们的主明白，就是他必须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就长留在他的 pleasure， 他的喜悦里面等等。所以耶稣的洗礼有标记十字架的功能，是一个记号以及确认他是蒙父所爱，顺服以至于死的死的这个功能。那么Ferguson 也提到，就是洗礼在旧约里面也有 parallel， 在两次新约里面两次用洗礼来形容旧约所发生的事，就是一次是那个过红海，还有一次就是挪亚大水。那这也凸显洗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水的磨难 water ordeal 的特征。Okay， 借着这个让我们明白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归入他的身体，必然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也让我们思想，也印证我们确实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有份于他的受苦，他的 ordeal， 在十字架上他如同被大水淹没。诗篇六十九篇，我好像讲到之前有引用这段经文，他像是被水淹没。那个跟约拿的比喻，我觉得就绝对不是偶然。我们的主会说，这个邪恶的时代，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的，没有除了那神迹，没有其他神迹给你们看。所以他如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OK， 割礼的意义也是割除。所以由此来说，洗礼替代割礼也就延续了割礼本身就有的意义。必须剪除，必须死，才有新的生命。他说，弗里森说，透过这种方法 ，by this means， 在190页。借着这个手段，借着这个媒介，直接翻译。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其实你如果直接翻译 Ferguson 讲，就是说借着这个媒介，或者借着通过这个手段和媒介，什么手段和媒介？洗礼和圣餐。洗礼好了，圣灵带给我们救恩，也就是我们主定义要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表达，和不只是表达，也实际的传递属灵事实和属灵恩典。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问，怎么外在的仪式实际的传递属灵的事实，好像这个标记确实有印证某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说我们一旦理解，如果你讲到有标记和印证，那就一定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外在的记号和这个记号所标记以及印证的某一个事实，不是外在，不是有形的眼睛看不见的一个属，我们会说 spiritual reality， 就是属灵的事实。那么这中间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中间的关系的话，就是外在记号和属灵事实中间必然有一个关系，你不够理解，你会把它两个分开。两个分开的话， 你就落入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刚才提到的，哦，有属灵事实就不需要外在记号，外在记号只是死的，只是一个仪式，有的话很好，没有的话也 OK， 可有可无是个选项。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刚讲到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你理解，这些这个圣礼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那其实你到最后不可避免的就是你有属灵事实，你其实外在记号是可有可无。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你必须有这个外在记号才有属灵事实，也就是说外在记号的本身或者外在仪式的本身就有其效用，只要你施行就一定会有属灵事实，只要你给一个人施洗他就一定是得救的人。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是两个极端。我们其实是也许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子的，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误解。所以他在这一段翻译的，我觉得他翻译的好像189到190，哦190这一段他讲了一些 tertium quid 什么，我觉得他翻译的不是很好。他其实 Ferguson 有的时候他自己写的我认为也不是非常清楚。他在这边所要表达就是除了这两个极端，这两个你要把外在的记号和内在所印证的属灵事实有一个联合在一起，你必须理解这中间的这个 bond， 这个纽枢纽带，这个连结到底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 OK 恩典的媒介，外在的记号等等印证，但是透过圣灵或在圣灵里面，外在的记号就发挥功效，就有其效用，就有其必要性。好，所以透过这个外在的记号，水这个洗礼，圣灵借着信心光照我们。他这边翻译是向信心光照 illuminate the faith， 光照我们什么？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属灵事实。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外在的记号。所以清教徒会说我们要改善 improve our baptism 和 Lord's Supper，就是认知，因为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的，所以他是有实，他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甚至不只是有纪念性质，而是他实在是一个领受恩典的管道。怎么领受恩典？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看到这记号，我们就用洗礼好了，看到这记号就回想，就帮助我们越加确定，帮助我们越加认知我们到底领受何等的恩典，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等等。而圣灵激发我们相信，在我们主他自己的话语之中教导我们的确是如此。所以就此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最后190页，我们今天只看到190页，他讲到圣礼与圣道之间有一个原文是一个 direct parallel， 直接平行，好像中文翻译是有个类比的关系，我觉得那有点，就是你可以用平行的方式来理解圣道怎么会发生功能，圣礼怎么会发生功能。圣道是可听的一个外在的 element， 那它怎么会叫人产生信心？怎么会叫人归向基督？圣礼是一个外在眼睛可以见到的东西 ，OK， 它怎么会产生效用？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Right， 所以借着这外在的客观的记号或客观的听到的，每个人都听到讲到的人讲的字字眼字句，但是怎么样在主观的内在里面发生效用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补充，为什么改革中的先贤认知圣礼不外乎就是 visible word 可见的圣道，而你只施行仪式没有圣道的圣礼就只是一个空虚的外在的仪式。这是为什么我们心服非常的注重每一次施行圣礼，在施行洗礼的时候一定是有圣道，一定是有上帝的话语随伴，这个不是只是就是牧师在那里背诵一些就是更有前书的那段经文，然后就好像就是 words of institution， 然后哦这是主设立的什么什么这样。 No， 每一次提醒圣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道就借着圣礼在你们在我们的心中发挥效用。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可以经历到这确确实实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施行圣礼和每个月一次吧的那种仪式，没有教导的，然后就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差别什么差别？不是因为我们我们好像是特别厉害还是什么，而是因为这就是主他自己定义他的儿女要领受恩典的方式。 OK， 到我们今天就看到190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吴大哥，修燕姐， 再思想一下，我也在思想。 是懂，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外在的记号属灵的事情，就是因为可能可能没。就是还没有那种能力可以把它说得清楚，牧师也讲的可以懂，可是如果有些时候要在肢体当中分享就没有那么容易。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主他自己设立的，那我们就相信他，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如果他应许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舍去的，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当我们忠心的领受施行和领受，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圣餐嘛，主的晚餐，我们就确实领受他自己，大概就是这样。那你看到那个确实领受他自己和你伸手拿那块饼，就是那个外在记号，中间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对，是圣灵，有圣灵的凭着信心嘛，那你没有圣灵，那个我们知道还是有人吃那个饼，可是那对他一点好处没有，反而他不是领主的身体，因为他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反而是吃喝他自己的罪，吃喝他自己的审判。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奥秘，但是最终不是不能解释，是可以解释，是就是因为我们主他定义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宜馨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 我对于那个 improve your baptism improve 这个概念，我就觉得也听过许多次，但是确切上它是怎么的一个成长，那会觉得模糊吧。 Yeah， 因为尤其是 baptism， 你要怎么 improve？ 我们都知道 baptism 就是洗礼只有一次嘛，那你怎么让他新教会说你怎么改善他或者善用那个？有一次是洛哥他说他会用善用，我说哦很好，善用善用哈，就是善用你的洗礼。怎么善用？其实就是特别是当其他人在受洗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思想借着这你又一次看到这个外在记号，虽然是施行在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occasion， 你思想这个外在记号表示的是什么样的属灵的事实。或者其实用另外一种方式讲，我们不是一直讲说如果你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你真的要有这动力，你要回到什么？你必须要不断的思想你的身份，换言之其实就是不断的思想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成就了何等的大事。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熟悉在新福一直讲的，你如果真的要活得像基督徒，你的生命要做这个或不做什么，你首先回到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活出符合这身份的生命。那你的身份是什么？就是回想其实就是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份，他做了什么事，他儿子做了什么事给你这样的身份。所以 improving baptism 其实不外乎就是这样子的 exercise， 这样子的操练。对，我譬如说以我的例子来说，我都不记得我是几月，我已经不确切，我没有受礼受洗证书，如果有的话早就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不知道，我大约知道我记得我受洗大概16岁的那一年，我也记得我在哪里受洗，在圣河西，但是你说是谁给我施洗那些，但是我知道我受洗。所以对我来说 improving my baptism 就是不断回到是的，我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我有他的名号在我的身上，当我自己给人施洗，当我看到人家受洗的时候，我就回想这个事实和这个事实所代表的一切，罗马书六章告诉我的，与我主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就是 improve 改进善用你的洗礼。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分享 ？OK 吗？这样一心这样子解释比较具体一点吗？ 用善用这个词，我就比较能理解。 嗯，清教徒就是用 improve， 我觉得 improve 也很好，更新跟进，好，升级应该升级好了，升级你的 baptism。OK， OK， 请为明天李鹏传道来讲道祷告。OK， 那个吴大哥可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透过你话语的教导，也借着圣礼的洗礼，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灵看自己是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感谢圣灵持续的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使我们有信心能够领受这救恩的切记，也确信我们是真正的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的学习，求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可以预备明天的主日崇拜，可以到殿堂当中来面见你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宜兴，你可以给我三分钟吗？我想问你一件事。 好。 好，好，那我先把这个关掉。